高層同意新的總編輯應該捍衛自由，不過不需要熟悉香港。 現在這兩個分歧會繼續跟員工商討，但最過癮的一件事就是他們兩個總編輯，一個是編輯顧問的張建波，一個是劉俊濤。 這叫做紫飛如閹之如之樂，兩個出來就讚老闆好東西，就是說這個老闆一直尊重明報的編輯自主，所以就沒有問題，也都張建波說支持管理陳換新的總編輯，也都認為換新的總編輯是老闆的決定，是老闆的權力。 本身要為自己眼光去負責，早告訴你，黃帝不及太監急，明報呢，我不理你那些什麼救生會、什麼學者、聯署，人家現在內部搞定，還要放在頭版，你這群暗春，明報的完成，還未達成，維護自己權益，得不到充分的報導，現在沒有東西的，整篇是河蟹的，明報放在頭版就說，話 俾呢班人聽關你乜事啫？張建波出嚟一錘定音啦，喂，我話俾你聽，第一個老闆好老闆，第二，老闆嘅權力嚟嘅，換總編輯係關你人咩事啫？咁跟住劉俊濤又，我又好happy做新媒體啊，又關你人咩事啫？咁講完咯，咁啊至於話，揾個馬拉佬嚟總編輯有咩問題啊？只要老闆肯委任佢咪得咯，同埋 呢個都一個過渡嘅崗位嚟㗎。 最後他是做編輯總監董事那些，浪費氣，所以為什麼香港人很聰明，現在是你那班在明報有感情的人，或者在做過、寫稿，或者甚至乎你認為你捍衛言論自由的人走來出聲，受眾無所謂，我不買你，最好一個辦法就是有 公眾的決定我不買你，可以不買那份報紙，好像DBC那樣包裝成為商業糾紛，你明報好東西，你就說商業糾紛，到你有事的時候，你就說這個不是老闆換總編輯不行，現在老闆說，接著你兩個老總走出來說，我們同意老闆這樣做法，支持老闆這樣做法，那我 所以說他朝軍看也相逢，DBC那邊有黃彩彪拿回，那怎麼辦？拿維穩費，沒有人聽的。明報如果換了總編輯，你是河蟹的，你賣海鮮的，沒有人看的，對不對？南華早報的頭條就是說回這個堆填區。 但是問題就影響了別地區的關係，因為深圳已經發起了簽名運動，說你香港人你在搞堆填區，麻煩你不要影響我們深圳的環境，尊重一下我們。這個屯門的項目啟尼都是凍過水了，是吧？文匯報，10萬人拖累200萬人，反對派聲言封城3個月。 封鎖曼谷，你死我活，你看到這條標題說的當然是說曼谷，是隱喻，但問題其實就是告訴你佔中，如果你有10萬人就拖累700萬人，反對派聲言封城3月，封鎖曼谷，然後你死我活，告訴你有版給你看，你這班人不要搞這個佔中。《蘋果日報》是最奇怪的。 人家美心，大哥在太子行有一間叫乾天，我也幫襯過，因為我做過立法會的時候，在立法會旁邊。大哥你在中環有一間快餐店，很多人都為求快快脆脆吃東西，中環都幫襯那裡。現在人家賣 賣魚飯賣108蚊關你什麼事，竟然可以放在頭版，我懷疑是廣告，我懷疑現在蘋果是不是在做一件叫植入式頭版廣告呢，所以你說蘋果有時的東西真的不教人，這間店挺好的，幾方便的，太子行大哥幾千租，那裡幾千租，過百元尺的，大哥，人家賣魚飯賣108蚊，怎麼可以放在一張報紙的頭版。 你這麼多東西不說，昨天喂，法律州 所有法律年全部法律界人士出來各有各講一些很重要的談話我稍後分析這件事而這些談話包括大法官馬道立的談話 律政司司長還有大律師公會主席袁國強的談話但最過一件事如果看不同的報紙是很嚴重的所以你一定要聽我們說因為我幫你看完報紙原來他們將這些談話內容各取所需不同的報紙有不同的解釋《蘋果日報》都是報喜不報憂《蘋果日報》認為 馬道立也好袁國強也好石永泰也好說的話完全是正面的所以正面就是支持香港核心價值法治司法獨立但其他報紙那些建制報那些河蟹報賣海鮮的報紙全部有不同的看法很過癮所以你說讀者如果只靠看一份報紙 完全拿不到應得的訊息是完全沒辦法分析究竟大法官馬道立說了什麼究竟石永泰說了什麼究竟袁國強說了什麼原來各取所需包括《蘋果》再來真的很令人害怕現在看見主流報紙你都真的反胃 東方日報都是說曼谷,反對派封鎖曼谷 維總理府,232萬人困在城市裡面 機場運作已經受到影響 但我們香港政府後知後覺 到現在為止仍然是紅色警示 還未掛黑色,我們D100早掛了黑色 我們民間的旅遊警示 我們一會再討論這個問題今天要講法律年昨天開幕三個法律界舉足輕重人士發表談話究竟談話內容方向是什麼另外一件事就是講曼谷但一件事最重要今天也要講禽流感這件事死定了香港快要完結了健康重要不是危言聳聽的 但今天沒有一份放在頭條《新報》三年上樓的承諾沒有兌現 劏房戶向房署殺上 因為房屋署有個服務承諾即是三年可以上樓現在有個劏房戶停了三年不止三年六年超過三年三年又三年現在他就入 灣仔區域法院遞交入品狀要求房署賠償因為管理不善延誤編配公屋的安排而他們兩夫妻和一對幼年子女為他們造成了損失總共49,000元就要求賠償49,000元要求他們補貼租金的差額 另外《頭條日報》的頭版就是瑞晚那些內地來了斬樹黨的散港奇兵來了斬沉香威脅著了行生者這班內地斬樹黨的全副武裝走來斬沉香斬完那些叫什麼 那些榕樹叫什麼不是榕樹那些叫什麼我知道你說什麼那些是可以是風水樹來的是啊是啊你不知道是什麼忘記了什麼呢那些松樹來的不是松樹來的另外我另外一個名字好那羅漢松是羅漢松羅漢松松樹林伯玉華哥 停報了,還未收拾這張報紙,很多報紙今天都有拍這張照片 有個女人用P牌拿了一輛舊Ban 拍了進別人的垃圾房接著被垃圾佬找垃圾箱圍著車他說被人拍了亂拍車 有人甚至有張報紙說他拿綜援再看看《城報》《魏城曼谷》 市中心瘫痪，全球发旅游警示，但香港没有。香港是挂红色 都算是嘛？ 喂，不是啊，红色很大镬噶，受不到保障噶，香港人啊。咁啊，另外仲有咩啊？林彪啊， 另外 《太阳报》中英街海关爆集体贪污，房山水客十几个人被人拉了。哇！这个 讲内地噶，唔系讲香港， 唔系讲香港嘅，讲内地深圳沙头角海关爆出贪腐丑闻，涉嫌受贿方便水货啊团咧啊走货，而唔需要检查。 嗯 啊，咁啊喺内地度反贪呢样嘢咧，就叫新闻，我觉得应该系，系都系打乌蝇，唔打老虎噶啦， 老虎都打紧， 即系同以前嗰啲老虎系政治打压嚟嘅，唔系因为贪污，系政治打压。有边个领导喺大陆而家唔贪污嘅？你话俾我有边个领导唔贪污？我真系对唔住啊！即系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咧，我好骄傲咁行出去国外咧，话俾人听，中国一样嘢咧系好齐心嘅。我的领导是集体贪污的，喂，个个都讲紧几廿亿美金身家，起码入场费啊，咁啊钱喺边度嚟噶？佢人工少过你啊，林都话，虽然呢度啲人工奀噶啦，但系你嘅主持费咧高过去啊做国家领导人嘅人工，但系问题个个都有几廿亿美金身家嘅，咁我问你钱喺边度嚟？钱从何来啊？ 家族经营有方啦， 啊，呢咪叫贪污叫咩咧？ 嗯。 啊！即系中国有样嘢最伟大嘅就，所有领导人集体贪污，各有各贪，冇事噶。问题总之你齐齐玩就得噶啦，唔好玩串个 party。边个想玩串个 party 拉边个，就咁简单噶嘛。所以点解令到香港人觉得冇瘾啊嘛？ 《都市日报》咁啊就讲呢、這个有个市民阅读报纸习惯，咁呢个就系讲系港台委托咗中大做个访问，超过1000人嘅。原来现在的人呢、就是、对这个阅读这个印刷的收费或者免费保障的比率呢就分别是 63.1% 和 62.5%， 也都有透过这个 为什么63和62加上是120几的、即是有重复了， 每个星期有人看两样都看的嘛、也透过网站和利用手机、平板电脑应用程式看、这个报纸的也有人高达56.5%， 大部分都是看这个读新闻的， 那人怎样听心机的呢？ 中大分析免费报纸和网上月报长远或者对传统收费报纸构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妈女人的了，这些学者说这些呢你都可以不听的，不过呢就传统媒体仍有优势，短时间内难被新媒体取代，相信两种媒体可以竞争又可以互补，讲埋呢啲咧 A B C 嚟嘅，直情系啊，即系信报啊， 又讲人民币啊， 又系讲人民币 啊， 啊，人民币汇率自从今年年初以嚟咧节上扬，受到人民币中间价连续高开带动咧，啊，在岸嘅人民币汇价咧。同埋離岸嘅人民幣匯價咧，琴日分別咧突破咗6.05同埋6.03嘅關口，啊，雙雙咧就創出咗2005年啊匯改以嚟嘅新高，啊，在岸匯價咧係見6.0424啊，即係人民幣繼續升啦，香港就會繼續有呢個通脹噶啦，因為香港所有嘅副食品。啊、 全部是内地来的、 啊、水啊什么啊，总之我们吃的东西什么都在大陆来的啦。 AM730 就万人封锁，这个曼谷都是以这个做头条的，那么头条看完了，就是说呢今日报纸的头条呢大部分关心的东西呢、啊、人民币、啊、还有这个就是 好像跳了，我们还有这个英文虎报的嘛，英文 虎 会讲这个是闹法官咯， 所以我说这个各取所需嘛，我们一阵先讲这件事啦。咁啊，讲到闹法官呢，最近闹法官呢就 是 有个嗰啲爱港组织嘛。但与此同时，当然民主派，尤其激进民主派，经常被人拉去呢、这个裁判处，他们亦都有闹裁判处嗰啲。 法官是政治法官所以看什麼報紙如果看左報看海鮮報他就放陳偉業的照片出來但如果你看蘋果他就說你罵那些愛港力那些所以看報紙就各取所需但今天的頭條我總結一下大部分以人民幣有經濟的報紙就以人民幣以及 上市作為頭條明報就說自己家事了接著曼谷就成為頭條比較熱門其他各取所需法律年這個大已經值得但最離譜的一件事就是蘋果蘋果就不知道如果你不是一個蘋果的讀者或者你不熟悉蘋果你不是香港人你見到在街上有份報紙叫蘋果 為什麼會用快餐店賣鰻魚飯做頭條呢你就認為這張不是報紙來的你認為這張可能是小報來的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當然很不幸就是這件事外泄了令到公司是很被動措手不及 政治的問題應該攤開來思想從政治角度來討論我覺得他講得非常中肯大法官的說話我完全不認同是不需要往往都是以一個司法手段其實我想問大家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不是有篩選而選出他們的國家元首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周庸是白癡的他只問一個國家我就立刻可以告訴你美國哪有篩選的你只是美國人你在美國出生或者你出生的時候已經是美國人不論你在哪裡出生<笑> 在香港出生都可以你一出生拿到美國護照因為你老爸老母是美國人你就可以報名參選美國總統所謂篩選何來篩選雖然兩黨制但有獨立候選人問題是你有沒有錢有沒有人選你白癡的就是那一個國家叫美國說完了他想說什麼就一個國家已經說完了美國說完了然後有不同的制度何來有篩選才行 如果說英聯邦的所謂國會制的黨領袖在選舉的時候哪個黨選得多國會議員出來哪個黨的黨領袖就做總理就這麼簡單其他我不用說美國就說完了先說了這個 曼谷農曆年現在都想去現在就告訴大家就不要去了現在政府掛了一個叫做紅色的旅遊警示什麼叫紅色旅遊警示呢就是有明顯的威脅調整行程如非必要如非必要不是張文光說的非不必要<笑> 如非必要就避免前往现在就是黎巴嫩泰国曼谷就挂了红色旅游警示黑色旅游警示有严重威胁就不应该去的国家有埃及菲律宾和叙利亚菲律宾就因为报仇的但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大佬你到现在还不挂黑色的旅游警示呢 你變成對一些旅客和市民提不出沒有足夠的保障所以今天東方的標題挺好的曼谷旅警黑不容緩黑不容緩那為什麼呢要快點標黑色警示因為如果黑色警示給了錢的旅客就可以回水的 示威呢现在在曼谷所有景点都关了百货公司辞开早关开一阵又关了 雖然現在暫時示威者和平有序， 但問題就封城、癱瘓交通， 連機場都被玩了。泰國反對派的封鎖曼谷行動昨天就開始了，剛剛就是曼谷人上班的繁忙時間，遊行嚴重癱瘓交通，不少打工仔被迫改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 封城行動亦令到商戶生意大受打擊，叫苦連天。 有香港人在當地開的水療中心昨天都是零booking，沒客，焗住關門一天，亦有在當地經商的港人大呻，痛失差不多10萬元的生意額，更加擔心生意恢復正常可能遙遙無期。大批示威者昨天湧上街頭，架起路障封鎖7條主要街道， 至少30條巴士線被迫改道，鐵路班次亦有特別調動， 不少上班一族唯有放棄駕車，轉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就希望可以避開示威的人潮。 保安局做了什麼呢？ 旅遊業界就不滿意， 唯獨泰國東方航空企業按原航班往返， 加上保安局仍然採取觀望態度，拒絕將曼谷外遊警示級別提升到黑色，令到旅行社進退兩難，預料農曆新年至少有幾千個旅客受到影響。有旅行社反映近期已經不斷收到旅客的相關查詢。問題就是，如果你 不是掛黑色警號的話，業界人士就指出近期收到不少報名農曆新年曼谷團旅客查詢是否可以取消出發，甚至有旅客拒絕繳付尾數，令旅行社收不到訂金。旅行社如果自行取消曼谷團，因為現在掛紅色警示，航空公司又會殺訂，會令旅行社進退維谷。 如果航空公司拖延到最後一刻才容許取消機票，將會扼殺旅客轉報其他團的權利，對旅客又不公道。保安局應該預計可能發生的事情，提升曼谷旅遊級別去黑色。如果要等候到有血腥事故發生才提升級別已經太遲了，這就是業界人士說的。 但保安局答覆东方日报查询的时候只有重申话，如非必要港人应避免前赴曼谷。换句话来说，个别航空公司因为飞机调动安排现阶段不肯接受旅行社退票，故此旅行社暂时不能够取消农历新年的曼谷团。至于旅客自行包团去曼谷旅游，就相信也不会取消的。即是说政府一日呢， 你不掛黑色旅遊警示，而有航空公司繼續去飛曼谷的話，那你就不受保障。所以我都不明白，這個保安局做什麼呢？大家也不要因為給了訂，一定要去曼谷。 我想去到那裡第一人身安全受到影響，分分鐘回不來還大件事，工都沒得做，新年流流，大吉利是。講完了這件事，這個政府就無能了。昨天這個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出席 2014年法律年度開 第一次就政改明確表態，說政改方案要符合基本法設定的外框和基本要求，否則就不獲得憲法的授權。糾纏或者斟酌於精警的片言或者標籤的口號都是無補於事。他認為支持某方案的人士，無論有多少民意支持，都有責任說明方案如何符合基本法。 但強調，如果當權者因為政治理由反對符合基本法方案，應該堂堂正正將這些理由拿出來給公眾討論。石永泰又說，大律師公會在政改諮詢過程的適當時刻會提供意見，現階段他們認為有兩點需要強調。 第一就是基本法已经设定了选举方案的外框和基本要求，任何一个方案如果根据法律分析之后不属于基本法定下的范围里面，就不会获得宪法授权。他认为一句标签或口号可以覆盖一大堆不同的含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这些含义可能连支持者之间都未能达成一致的共识，因此纠缠或斟酌于精警的片言或标签的口号实在于事无补。听完这么大段话之后，林毓华，你认为石永泰是说什么的呢？他说政府不对。大哥，你当然不是，他现在说这些怎么会说政府不对？现在说你普选联提出的，很简单，就是针对公民提名。 他簡單就是針對公民提名，他認為基本法裏面是已經有外框規定的，這些叫做公民提名。但你再看下去的說法不是這樣，這些不是叫做語言藝術，你當然看他最重要的說話，要符合基本法。接著還有一件事，我問你現在出來說那些標籤，那些說拿三杯 講口號，誰叫人喊得最多，那當然是佔中那班人，難道有商有量嗎？有商有量誰會聽的？那又在針對民主派，所以真是各取所需。就算我們現在坐在直播室裡面，林毓華都受到影響。我讀下面，他看完他整個，我讀下面，他又認為支持某方案的人士，無論有多少民意支持，誰方案有民意支持，當然 公民提名，现在针对公民提名，都有责任详细说明方案为何获得基本法认同。同样地，如果有人以法律理由反对某方案，无论多么位高权重，亦有责任解释和分析法理基础，不能够一句话讲了就算。他这件事就只是一句，即是提醒林郑月娥好，提醒这个。很多左狗都是这样的。 不要理那些左狗，那些左狗是沒理由的，所以跟我們說的，現在就針對政府的林鄭月娥，尤其是阮國強這個政司司長，即是說你如果認為他們提出的公民提名是不符合基本法，麻煩你出來說了，他只是這一句說話，這叫小罵大幫忙，第二點都重要，那你聽了就開心，就happy，就不可以說你因為你有權你就說了一句 我講就算了，這個就是針對林鄭月娥，他講兩件事是小罵大幫忙，但最重要一件事你聽到，喂，很軟弱，你無能，你明白嗎？你石永泰一樣很簡單，他現在即是告訴你，言下之意就是說跟基本法做事，基本法說有個叫做提名委員會，現在昨天周庸就出來說，你只要拿到30個 提名委员会的委员，他建议，那只是建议，你就要经过整个提名委员会全票选3个候选人出来，这个就是告诉你，你一定要筛选，我就看不到石永泰，我不知道林毓华你怎么看，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坚定地支持公民提名，我就看不到了。 我看了是說這些除了語重心長、苦口婆心勸林鄭月娥，但他現在還未到適當時間，他都說在適當時候他們就會支持，他看他的風趣變變，他下面有一句我覺得挺適合聽，他說我們不想見到是屬於政治性的反對理由被定性為所謂法律的理由，現在就是 官方也好，或者其他亲中的阵营也好，经常都是说你这样又不符合什么，好像是一个法理的解释。我觉得这些很重要。第二点，他就强调的就是基本法有不少空间可以给个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法律允许的方案，石永泰强调，我们不想看到实属政治性反对理由被定性为所谓法律理由。 故此我认为，如果当权者基于政治理由对一个符合基本法的方案有所保留，政府应该堂堂正正将这些政治理由拿出来，给公众公开讨论和辩论。他说香港人一向尊重法治，但是他们不希望法治这个概念在不知不觉之间 被用来处理一些根本不属于法律范畴的东西。 石永泰认为香港时刻强调法治的重要，已经是为了警惕自己，独立的司法机构在履行去宪法职能的时候，必然会作出一些不受政府或社会上某些界别欢迎的决定。因此，他们有责任确保公众充分了解法治的意义。如此一来，即使公众不喜欢或者不欢迎某些法院的裁决， 都会尊重司法独立和珍惜真正独立的大律师专业。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形容石永泰言论中肯，他表示认同。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呼吁法律界为今次历史性政制发展作出正面的贡献，政府会致力在社会上凝聚共识。终审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马道立就不评论有关政改或者占领中华的问题，但他就说如果涉及这些问题的案件交到法庭，法院就会依法处理。所以我不是说现在各取所需，石永泰说这件事，他只是说了一些妈是女人的基本常识，这是一个课堂教的东西，是完全没有一个取态的。你看看以前的大律师工会主席，说回很久之前， 袁国强也做过大律师工会主席，23条的时候，45条关注组的时候，他们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你看看石永泰这件事，你只可以说一件事，就说他起码说回公道说话，所以《苹果日报》他就有不同的看法，他就跟你的看法差不多了。大律师工会主席石永泰昨天在法律演辞里面谈及政改， 袁国强继续，他经常都说他是故意暧昧。其实袁国强现在已经被建制派的人攻击，我有个不同的看法，因为问题就是他根本找不到法律依据出来，他就不可以好像林郑月娥、谭志源那样，总之就告诉你，这个特首的选举一定要有筛选的。 接着你看左报，大公报跟你说又不同，强调即使理念向此崇高，亦都不应该鼓励袁国强嚴斥斥责蓄意违法的人。大公报提出政改方案的人士需要解释如何符合基本法，这就是大公报对 大律师工会主席石永泰昨天的讲话有不同的诠释，他的诠释就是任何政改方案不属于基本法定下范围就是不获得宪法授权，因此支持某方案的人士无论有多少民意支持都有责任详细说明这个方案如何符合基本法。所以你就看到不同的报纸不同的人 各取所需，就好像你林毓華那樣，你有個良好願望，我就沒有個良好願望，但我就很簡單。袁國強說他關注到辱罵法官的歪風，傅爭議的司法覆核案件越來越多，無論法庭判決如何，總有人覺得不滿。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就說關注到辱罵法官的批評有冒起的跡象，甚至有人要求法官辭職。 他强调做法官受到不恰当攻击的时候，律政司会毫不犹豫维护司法的独立。终审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道立期望越来越多市民讨论法律的法庭的判决，就越来越多人明白到本港法律制度。他强调任何意见或者批评都不会影响法庭的工作。星岛算 今天挺持平的，他提到上个月月中爱港之声召集人高达斌公开说正在搜集部分法官判案记录，如果发现有偏袒民主派人士会发起声讨，甚至要求炒友 對待剝奪法官的職能。去年四月，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被裁定非法集結罪之後，批評裁判官杜浩成不批准押後陳詞申請是政治任務。事後這個杜浩成裁判官就說這是嚴重的侮辱，要求對方道歉，否則就控告他藐視法庭。即是星島就持平的，即是講一下這邊又講一下那邊。但有些报纸就完全将这个解释就倒转了，但马道立就讲得很清楚了，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是不会考虑到政治因素，也都不会考虑到公众的反应的。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法官判案就不可以考虑到公众的反应，如果是这样呢就变成人民法庭的了。人民法庭就应该由我和你主持的，就不是由这些法律界人士主持的。所以呢就 你现在石永泰说的事情为什么会引起两种不同的诠释呢，就是因为他不够清晰的立场。即是他昨天说的事是完全没有立场的嘛。 我们看报纸的读者就只会看个大标题，然后看到那个那份报纸报道的重点是什么呢？譬如我拿着这份信报了，标题是这样的，石永泰勿以法律包装政治理由，提方案者有责说明如何符合基本法，是吧？他都是说出了不要大石砸死蟹，是吧？ 梗不是啦，你亦都可以话佢叫你嗰班支持公民提名嘅人，唔好大石砸死蟹。佢所讲嘅大石砸死蟹啦，林毓华就可以将佢诠释为咧讲政府嘅权力， 系啊， 公权。但另外一方面咧，佢都可以话你人多虾人少啊。你唔好揾佢都可以咁讲，你大石砸死蟹，你人多咧就有理由噶啦，你又唔好大石砸死蟹。所以你咪各取所需咯。你講嘢講得唔清楚咧，嗱呢啲就叫語言藝術啦。即係你中意你睇咗個黑白波，你中意睇到黑色嗰邊你就話黑波，你中意睇到白色嗰邊就話白波咯。就咁簡單嘅，所以咧大家要，我就認為石永泰講嘢咧就騎牆，兩邊都討好，因為令到你兩邊嘅人睇完之後咧。都会觉得言之有理啊，咁 系嘛？ 好似系帮我咁嘅喎。 咁所以林郑又话佢言论中肯，中肯啦就 系。你咁样先大镬啊嘛？你明唔明啊？嗱，周融啊，呢个真系人之极品啊！一阵翻嚟咧，先讲呢个极品提出啲乜嘢方案出嚟啦。 当然好不幸啦，就系、是、呢件事系外泄咗，令到公司系好被动，措手不及。 如果是政治的問題，應該攤開社會上從這個政治角度來討論，我覺得他說得非常之中肯。馬大法官的說話我完全不認同的，是不需要往往都是以一個司法的手段去審判。 其實我想問大家，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不是有篩選而選出他們的國家元首？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嗱，呢个周融咧，呢个就叫做建制派阵营。 呢个叫帮讲出声，我觉得系累香港嘅真系。 嗱，呢个叫做所谓建制派阵营咧，呢啲就系海鲜商人。大家知道你买什么，就买海鲜。 对啦，嗱嗱嗱，你又筹到500万。 他们包括有经民联的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和帮港出声的发起人周融，昨天先后提出了普选特首的具体方案。梁美芬的建议呢，就要公民或者政党可以推荐部分提委会的委员，扩阔了提委会选民的基础。周融就建议咧，攞到提委会至少30个提名咧，就可以成为准候选人。再经提委会以全票制选出3个正式候选人，即系咩叫全票制呢？即系话 每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委员都要在个候选人名单，即是个准候选人名单里面 剔三个， 剔三个。那这件事呢，就是选票小圈子选举里面最保险的办法的啊。那这个跟马会选董事呢是完全呢啊，差不多都是确保到选出来的人呢就是啊，一早大家阴点了的人。那这个梁美芬呢，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人啊，周庸啊，即是这个就浑水摸鱼的啫，周庸就不甘寂寞，浑水摸鱼。其实现在呢最错一样东西呢，现在看回头呢，就是香港电台 应该给他做广播处长， 不是你继续给他做节目， 是 或者一早给他做广播处长呢，就不会出现个大魔头即是这个错呢都是吴志森的错即是他们为了要铲除吴志森 、啊、 这个这的港台这样的管理层呢，那些公务员呢 又买一送一， 就想到屎翘出来，因为他们也都很憎周庸也文也武。周庸是一个极之不讨好的人，香港电台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次才傲物，喂，我不是来打工的，我是老闆来的，我是来做节目的啫。你当年这个又是要赖的，如果要赖呢，就是你当年的广播处处长、大姐、 张敏仪， 张敏仪呢就礼贤下士，高薪厚高薪、邀请他出任这个朝侯早封烟节目的主持人，咁啊等阿周庸咧就成为佢成魔之路咧踏出嘅第一步，咁啊但系如果再归根究底咧，就最错都系我同你两个， 又关我事。 咩？因为你好做做做个风波，你茶杯就打到你喺香港电台咧就落花流水，咁佢哋又要搵外援，咁啊搵咗周庸翻嚟。 唔系喎，最先唔系搵个吴明林嘅先嘅咩？ 咁啊跟住周庸啊嘛，咁啊所以最错都系你啊林毓华。嗱咁啊呢个咁啊周庸咧成魔之路就系咁样演变，就系、是、咁样演变出嚟嘅。 系 第一就因为港台要与民争利，因为我哋做风波啲茶杯咧，打到你落花流水咧，佢要与民争利啊嘛。佢唔做，所以乜嘢都有因果啊！你明唔明？因为佢唔系去履行紧做一个公营广播啊嘛，所以嗰班有撑香港电台同撑明报咧同出一辙嘅啲人系懵嘅呢班人。咁你个问题就话，当日你根本就香港电台就唔应该与民争利，同商营机构一啲咁嘅 talk show 嘅争乜嘢啫？ 大班啊，佢成日都话系佢哋开创先河噶嘛。 唉，咁你咪继续做嗰样嘢，以前系做接线生嘅啫嘛。哦，唉，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阿林伯，哎呀，林伯，你争取公屋申请上楼啊，而家已经三年噶啦，而家我电话旁边接通咗。这个房屋处的发言人我们这里有电话旁边有个林伯， 最早期最巴闭的他有个号码的，林伯你多少号啊，样啊看来呢你还要，然后个官员就会答你啊，对不住啊，你还要排有排等的。 那你就继续做这件事就没人叫你闹这官的嘛。你又个问题就是说你与民争利的嘛。所以为什么当年有些政府官员就说你港台不务正业、你用公帑是应该做公营广播，公营广播就不应该有立场的，而且周庸是一个极右派的立场嘛、当年的官员就说你又不是做一个人，你闹政府，你又没有这个风波你茶杯，这个大班和林毓华那么巴闭，你做来做什么呢？其实很多因果就带出来，但是周庸呢跟着他不是在做咯，咁也文也武，咁当然就令到多口仔啊、曾志华为首啊，成班人对他的不满啦，咁啊成日想喐他噶啦。咁但系呢条友咧，你知啦，佢有咁佢拿住支咪，跟住佢又识得去擦鞋嘅，咁啲高官啊，啲有钱佬啊，就全部黐埋喺嗰度，咁啊更加令到多口仔嗰班人咧。心里不快、他又不睬他们、终于有个机会了，他们要动吴志森，动来动不动呢，哎，行了，一件换一件，我们不如就当是一个 又是好像明报那样，我们换节目主持人两个都炒。哇，那你港台不是拍烂手掌，因为这样他就不出来讲话了。啊，即等于现在明报一样，为什么要将这两样东西拉埋讲？如果他现在不让马拉佬 做这个总编辑呢，你就算给个明知最衰那个了，加拿大那件的了，那个叫什么？ 吕什么？ 吕家明。做呢，你明报人又拍烂手掌的了。就这么简单的，所以你动了周庸之后，第一他做广播处长，你那些人又督爆他了。跟着，喂，你又炒埋他。你而家先搞咗个咁嘅叫做咩啊？帮讲出声出嚟咯，因为佢不甘寂寞啊嘛。咁佢而家就整咗条好毒嘅桥出嚟啊嘛。啊，呢一个就系一个完全嘅筛选啊嘛。你又叫准候选人咁，仲唔系叫筛选？我攞到30个啊，呢个提名委员会嘅提名，咁啊先可以成为准候选人。咁最多咧就可以有80个提名。咁啊，提名委员会咧就只可以提名一个人啲委员。委员呢提名之后呢就需要书面知会提名委员会的秘书处，以供查阅。以1600个委员计呢，准候选人数目呢最多可以去到53人。好啦，咁就第二轮啦，又以全票的方式啦。每个委员呢就一又有三票，最高得票的三位准候选人呢就正式成为候选人啦。如果得票相同呢，同票者呢就同日补选。啊，好啦，咁第一轮就点呢？梁美芬呢，佢嗰个点样提议呢？佢提委会委员以个人名义提名特首参选人，最多呢可以有8个候选人。第二轮呢，提委会喺8个候选人里面呢，啊，集体提名3至5名正式嘅候选人。候选人未必获得，未必需要获得过半数提名，但所获嘅提名呢一定要能够代表4大界别，即是你要平均数，这个仲难。即是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你用条数来计，如果1600个委员计，你就只可以呢在这个委员呢每人得3票的。就在那53个人最多可以有53个人嘛。是吧，林毓华最多提名的。就53人嘛，53人里面呢，你就只可以揀3个人嘅。咁你只要控制到呢个委员会，其实有1/4你控制到个委员会啊，唔俾唔提你，唔提名，即系唔俾票你咧，你已经被筛走啦，已经就系咁简单嘅，即系呢个系一个毒到不得了嘅呢样嘢咧，就系确保到咧，等于马会董事选举一样。他们要哪个选到就哪个选到了，他们要哪个选不到就哪个选不到了，就是因为他拿着那60票而已。你整个马会有200个 voting member，他只要呢拿到60个授权票呢，他就已经控制了选举，因为他又是全票制的嘛。所以这件事呢，周庸搞这件事出来呢，就摆明呢，就是告诉你听呢，你就不用想了。咁啊，跟住有咩讲咧？周庸咧，佢就话咧，有记者问佢啦，咁啊，点解建议筛选咧？周庸就话呢个世界一定有筛选嘅。佢就跟住反问记者：如果唔系有筛选，点解你入 ATV 做记者？点解唔系入咗某间报馆做咧？梗系筛选啦。喂，呢个系咩比而不伦？我问你林毓华，你点解嚟 D100 做噶？ 点解嚟 D100 做？ 這個叫篩選， 你要先問我點解 DBC 做先啊嘛，係嘛？ 咁我唔係呢個叫做，我問你呢個係咪叫篩選？ 選擇嚟，呢個唔係咩篩選？ 所以林毓華咁精靈又白咧，佢都識得咩叫選擇，同篩選唔同嘅。 篩選係避啊嘛嚇，呢個選擇係個人啊嘛，係嘛？ 咁啊，跟住咧就話咧，因為3咧就係一個好嘅 good number。 咁樣。8都是的， 如果认为4这个数字好的话，有人提出4他都不买的，那就是他就是话事的，现在他做了国家领导人的了，已经即是3是好 number， 不过没所谓的，你说喜欢4都可以的，我又不介意的。跟着又说方案里面的38这两个数，这两粒数，那8字在哪里拿出来的？ 我講的八字他就說八字為什麼有個八字出來如果你說行運看看方案最多可以獲得八十個提名這樣解有個八字他就認為這個方案裡面的三八這兩粒數是出自岳飛滿江紅裡面 30公民陳宇土8000里路雲和這樣也行不如說3月8號婦女子這樣也行大哥他什麼都說不出另外原來他又找了一個人現在這個人馬恩國做了他們的法律顧問幫港出色你這麼多大律師不找一個粗口大律師他們可能開會的時候就鬥粗口那個人是傻的我告訴你是傻傻的我跟他 做監警會做了幾年我認為他是傻傻的我個人意見他就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認為人數多就不代表廣泛的代表性人數多就不代表廣泛的代表性人少才可以代表廣泛的代表性你這班什麼人你現在就是你知道我們現在國家的民脂民膏那些 維穩費你猜用來花的就花在這群蠢人、笨人身上這個邦港出聲昨天宣布以後會兩條腿走路一邊反佔中另一邊提供平台講政改所以未來會有一連串的籌款活動例如高爾夫球比賽應付日後的開支召集人馮家斌就說目標籌500萬 還拍心口說很有信心幫港出聲成立初期就說明不會論證但馮家斌昨天在記者會說政改諮詢展開所以幫港出聲的工作會進入新的階段除了反佔中之外還會以和平合法促成普選作為口號鼓勵大家參與政改的討論即是說給你聽前言不對後語<笑> 隨時轉態的那班人馮家斌還透露幫港出聲成立初期全靠一眾核心成員捐款才可以籌到200多萬不過他們賣了四次報章廣告已經花了百多萬賣四次廣告用了百多萬即是一次用20多萬登了什麼廣告呢有沒有人知道呢只是知道一個衰字<笑> 所以為了應付開支未來會搞電影首映禮高爾夫球賽和名人飯局我不知道誰有興趣跟賤人坐在一起吃飯可以改個名字叫賤人飯局目標就是籌500萬我也知道他們一定籌到這些不用說了你老闆都會捐的有人預約了你老闆捐多少不知道 你幫我手這些事我不會同意你不會做的如果說炒你你都不做無所謂的炒就炒吧我不幫你搞這些事所以林毓華也有些骨氣的那班明報那電台怎樣明報很簡單的呂家明就放在頭版 A1就幫老闆說 好話我現在問明報的記者 你們的立場是否可以放在頭版A1那裡呢 這個就是總編輯法落總編輯是誰呢你現在在幫誰呢現任的總編輯還應該是劉俊濤的就是了即是告訴你你有什麼可能去撐一條這樣的友我也想知道 看看明報如何處理自己內部的文章林毓華有沒有明報在這裏明報的頭版A1就明報溝通會兩個共識兩個分歧高層同意新總編輯捍衛自由 同意不是保證不過不答應說一定要熟悉香港事務明報高層管理包括明報的總編輯劉俊濤明報的編務總監張建波 這個世界華文集團的執行主席特別助理翁昌文、翁昌文是坐主席位的，知不知道？還有這個世界華人華文的行政總裁張球昌、這個就是皇馬扒來的、明報的編務董事呂家明，巴閉啊，呂家明是坐即是在那個 CEO 的隔離的、以及明報的行政人力資源總監李燕瓊，昨天就跟你明報的員工關注組16個代表會面4.5小時，對新總編輯的4點要求上達了2點共識、即是呢就達成了2點共識，仍然有2點要星期四開會再討論的。哪兩個共識呢、就是說捍衛言論自由，獲得公眾信任，維持明報作為社會公器的角色，這個就是員工提出來的。管理方面就提出說，一直都承諾明報管理層方面已經發出了2次聲明，承諾這個編採方針不會改變，大家有共識都好嘢喎。過去明報有什麼編採方針呢？大佬，即是說做糧粉報，整份報紙傾巢而出，出盡飲奶力就幫梁振英搞選舉，這個就是明報過去的編採方針，這個是大家最熟悉的。為何令到明報沒有公信力，亦都為何令到明報拿了個名字叫糧粉報呢？就是這個原因。這個方針不會變的，大家有共識，我覺得好厲害。好了，第二，獲得公司管理層的信任。喂，公司管理层梗系信任嗰总编辑啦，如果唔系佢唔会俾佢做咁啊！大佬啊，呢个可以系一个咩一个条件嚟噶？咁啊，管理层梗系认同啦，但系呢个系员工提出嚟噶，即系话个总编辑应该得到公司管理层嘅信任，咁管理层咪张建波咯，刘俊涛咯，翁昌文咯，仲有呢个吕嘉明咯，喂，大家会有一个唔同嘅润色在那里嘛。你说这个是什么要求你啊，林毓华？我做了工会这么多年，我未见过呢一个工会可以拿这样东西出来说你要委任一个管理人呢要得到公司管理层信任。这个是什么女人来的，大佬？你公司管理层不信任这个人会不会给他做啊？我都不明白，我到现在都是不明白、所以你说这班暗春真的暗春。我不得到管理层认同的两点是什么呢？就是要獲得編輯部同事信任了，這個就不同意咯。這件事很簡單，但是誰提出來獲得公司管理層信任呢？我相信這個可能管理層方面提出的嘛。你如果是一個很簡單的談判，我做了工會代表這麼多年，喂，我這兩樣東西捆綁的、你明白嗎、即如果你委任的新總編輯在得到公司管理层信任之余，应该同时获得编辑部同事信任。如果大家就没有共识的，你怎可以认同了管理层信任那样东西？你劳方已经是戆居的，即是全世界最戆居的东西了。那个管理层怎么回应呢？关于同事的信任，任命新总编辑如何令到全体员工信任，运作上有困难，需要再商讨。咁讲， 早上星期四再开会啦。 喂，佢已经讲咗啊，点样可以令到个新总编辑得到全体员工信任呢？运作上有咩困难呢？我就好简单嘅，你美国啊，你委任个大使，你都开喺呢个国会开会咪讨论呢个问题咯。嗱，我哋一翻嚟再讲明报呢单嘢啊。 当然好不幸啦，就系呢件事系外泄咗，令到公司系好被动，措手不及。 如果系政治嘅问题咧，应该摊开社会上，从呢个政治角度咧嚟讨论。咁我觉得佢讲得非常之中肯。马大法官嘅说话咧，我完全认同嘅，系唔需要往往咧都系以一个即系司法嘅手段咧去。 其实我想问大家，在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不是有筛选而选出他们的国家元首？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7了，咁啊，继续讲明报。 嗱，明报佢哋嘅处理嘅手法咧，你睇到嘅，而家咧就系刘俊涛同阿呢个吕嘉明，同埋呢个张建波咧，就企喺老板嗰边嘅，就唔好讲佢嗰啲张球枪喺马拉尼嗰啲啊，啊，即系嗰啲咧，全部系企咗喺老板嗰边。但系工会咧，就根本系完全都唔知道自己点去争取自己嘅权益嘅。你争取自己所谓的工会，我而家讲紧个关注组啦，当然冇工会啦。但我讲劳方啦，即系所谓劳方就系、是、啊，所谓维护香港自由、捍卫自由嘅啊呢一班啊所谓优秀嘅传媒工作者啦。啊，佢哋有热血啊，有理想，但问题佢哋根本就唔知道争取乜嘢。你话好简单嘅，你争取嗰四样嘢好暗春嘅。其实你话连明报嘅管理层都唔可以同意嘅。第一，捍卫言论自由，获得公众信任，维持明报作为社会公器角色。你讲呢啲嘢咧，就阿妈系女人。你估明报够胆一任何一份报馆，你去办传媒，你够胆话我唔同意呢样嘢？我哋明报系唔会捍卫言论自由嘅，我哋系唔会咧要求获得公众嘅信任嘅，我哋又唔会咧维持社会公器角色。你问文汇大公啊，你问呢个亚洲电视啊、TVB 啊，佢都话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一定应承你噶阿妈系女人。你即系等于问啦，张球昌你阿妈系咪女人啊？阿伯母，我一定话应承你咁，你争取呢个叫争取到成功咯，有共识咯。跟住你又将第二嗰个公司管理层嘅信任，话呢一个明报嘅总编辑嘅委任咧，应该得到公司管理层嘅信任，又系多余嘅。你今日咪即系话要确保你个总编辑系人咁解啫，你唔好搵只马骝嚟做咁解嘅。佢一定话系噶。好啦，佢有咩唔同意你？获得编辑部同事嘅信任，信任唔系筛选啊嘛。其实我系明报嘅管理层，我就应承埋嘅，但系佢都唔应承。如果我代表明报管理层啊卖海鲜嘅，我就话诶冇问题啊。但信任系要有时间噶嘛，你都未识嗰人，你点知道信任咧？用乜嘢去衡量佢嘅信任呢？用学历啊、经验啊、啊国籍啊、啊性别啦、啊、宗教啊， 所谓啊，我谂从个员工角度就系、是， 咁唔紧要啊。咁信任系要建立噶嘛。咁呢个就唔啱咧，即系提出呢样嘢已经戆居，而且呢样嘢应该同第二点系捆绑咗噶嘛。即系话新嘅总编辑应该得到公司管理层信任之外咧，就呢个阿妈女人嘅，即系其实就好简单。当公司委任一个新嘅总编辑嘅时候，应该得到我哋编辑部同事信任，但系你唔应该话信任，应该话接受啊嘛。咁啊好简单，我唔接受。信任好简单嘅，如果我系嗰班卖海鲜嘅，我咪就冇问题啊。但大家要有个时间沟通，信任是要慢慢双方建立的。你不识个人，你够胆话我不信嗰条友，你唔得噶嘛？除非我话你个样衰嘅啫，你话因为或者你直情讲话，因为你是马拉佬嘅，我就不信任你。你噏唔出啊嘛，咁你咪将自己摆喺一个必败之地咯。啊，好啦，跟住最尾要求熟悉香港情况。员工就冇明确承诺，原方就只话冇明确承诺，管方就话咧可以由其他人辅助去尽快熟悉。咁老实讲啊，过去啊，你点用一个乜嘢嘅衡量系熟悉香港情况咧？嗱，呢个又系你争取呢样嘢，又系揾嚟讲。你即系换一句话嚟讲，你不如话我哋要一个，我哋不如倒翻转头，我哋要求总编辑的任命在我们内部晋升的，那是不是可以清楚玲珑呢？或者曾经在明报做过事的，现在离开了的，我们邀请他回来的，或者应该有明报经验的，你去加拿大做，或者你移民去加拿大、澳洲，你去找工作呢，又第一件事问你，你有没有 Canadian experience？ 我见工是见过的， 我新来的哪里有呢？ 我告诉你，飞机在香港和飞机在加拿大一样的，乜嘢叫加拿大 experience 啊哥？嗱，咁你但系佢跟住就话，咁我哋加拿大做嘢方式唔同啊嘛。 咁你个问题就话，你应该就系有明报经验，你系咁讲， 咁都唔可以排外噶系嘛？ 唉，所以而家咪将自己摆喺个劣势度咯。你走去咁啊，明报更换总编辑事件，高层咧，琴日第一次咧正式同员工代表开会，喺四个半钟头会议上边咧，双方就委任新总编辑四点要求咧分期收集，咁啊。其中两点达成共识，包括新总编辑咧需要我哋讲咗啦，我哋唔好嘥时间啦吓。啊，有啲咩佢哋唔同意嘅，就双方而家同意咗礼拜四再见。喺两点分歧上面讨论员工代表会咧，就会咧啊会点啊？代表会前会咩叫代表会？大佬我唔识呢个字喎，员工代表会前。哦，员工代表会 前系嘛？ 会前应该会员工代表会喺会前啊，即系应会前咧，或者准备会前咧，会先咨询员工咁咪得咯？点解会前啫？咁你话员工代表先咨询员工咁咪得咯？喺开会前咁，大佬连中文都唔掂，而家明报真系惨。员工代表啊，会前会。先諮詢員工我真的未見過啲中文嘅，我再讀多一次啊，周鵬，你係讀中文嘅啫嘛？嗱，佢話雙方同意周四再誤，咁已經戇居嘅，再誤啊，在兩點分歧上討論，員工代表會前會先諮詢員工，我咁樣讀法就正確啲。但是看了就不知道是什么人，员工你的代表会前会先咨询员工又得、啊、即是个问题就是说呢，不过这些小事他不懂中文不关我的事、啊、不过做报纸、啊、你看此识分子的报纸中文写得那么甩咳都是叹为观止的了、啊、那么高层怎么样呢？明报管理层昨天在会面里面透露呢，马来西亚人钟天祥是新总编辑的首要考虑人选，即是告诉你你的 short list 了，这个是 number one 的了。按管理层计划呢，这个老钟呢会在上任前呢，会在上任一段时间后呢升任编务董事，即是说他都是来的啫，就接替吕嘉明的位置。届时呢将由这个老钟呢就负责麦色新的总编辑。你有没有见过一间公司，其实呢他现在就说我总之就要动刘俊涛。但动刘俊涛之后呢，我会找个人来做过渡性的做住先。啊、等他呢就慢慢找人。啊、你这件事应该已经不可以接受了。吕嘉明呢就会回到加拿大明报。啊、即是不再管香港的事了，话是这样说了。但是管理方面呢在会上面就说呢，他的主席特别助理呢翁昌文和编务总监张建波呢就会夹住老钟的。喂，那这个总编辑被两条友夹住，那我问你的新闻工作者了，在原则上你可不可以接受这件事先？你一是接受了钟天祥做总编辑呢，他就应该有个 free hand， 即是他应该自己去处理的、嗯 主啊。 但你说明白他上面有两条友夹住他的，那难道你又会接受这件事吗？就不会被他乱来。如果只是看这件事呢，就已经可以分析到一件事出来了。就是说这个总编辑都未曾得到公司管理层的信任的、哦。那有第二个样东西是没有共识的。如果你有公司管理层的信任呢，你就不需要找两条人去夹着去做事嘛，啱啱啊。还有第二样东西就不会说他来是做一个短期跟着就会、啊、不做的了。那就是公司管理层根本也都不信任他。亦都覺得佢唔升任明報總編輯嘅職位嘅，咁你呢樣嘢已經可以話俾佢聽，佢唔適宜做咯。 唔係，較早前有個報道講話咧，係想揾佢做嗰個編務董事，但係佢自己咧就話想先做總編輯啊嘛。 咁啊，即係唔信任佢做總編輯，你揾兩條友夾住佢啊。 啊， 林旭華即係話我而家俾你做啊通啦，報交通啦，但我要揾阿通夾住你，咁你即係話我唔信你咯。咁跟住阿林旭華就話我其實報一輪交通噶，報完之後咧，我就做阿通，幫阿通做呢個怪獸噶啦。咁咪根本即係唔信任你。咁你個呢個問題就話你而家其實你睇到明報呢班友咧，根本就係姿態嚟嘅啫，即係對唔住我得罪都唔怕講。你話爭取咩享惠自由？你開天窗又冇，你自己員工又冇一個好鮮明好。堅定的立場去維護這個言論自由，如果你認為換這個新總編輯是這麼重要的，你就應該走出來嘛。那就好了，跟著就被這個呂嘉明在亂這麼寫東西、啊、就 在個頭版的那裡寫了，就說去訪問翁昌明了、啊、 就做这个叫做编务董事原来的责任是做什么做逐事纪录的纪录翁昌文的谈话大哥现在好像共产党那样主席的这个叫做领导谈话就有条友跟他整理了 明报管理层及编辑部员工代表昨天下午会晤交流对总编辑换任的看法 会晤开始的时候主席特别助理翁昌文向与会者谈及最近事态的看法 他认为内部外界对老板张耀兴的看法对张耀兴是不公平的 对事态来说是未审先判 以下就是翁昌文发言的内容 你看看 这个处理的方法几次呢？外国报章啊？ 你看到一件事，你明报这班人暗春来的咯，那你还不去罢工？如果你认为你争取那件事是有公义的，行紧公义的就罢工咯，那么多人撑你了，有同学会又有学者了，有这么好鬼得闲的那些学者走出来撑你了，你撑什么先呢？那你班人，现在个问题就说，第一，张建波、翁昌文还有吕嘉明就支持这个 张耀兴的就认为老板有权随时委任新的总编辑未找到人呢是但找一条人来揽完充数没问题好了接着呢就说你班友未审先判对张耀兴不公道那你班友即是换一句话你这份报纸是你们出的大佬这个摆在头版上的这个翁昌文说什么呢他说今天这个Kelvin呢刘俊涛写了一篇文章 对明报更换总编辑的争论很有帮助刘俊涛写了什么那篇文章不是说给大家空间他不是说他自己喜欢做这个什么我知道他写什么了看看他怎么说他说更换总编辑的事出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很意外的那天老板在这里我们都讲了这件事他也都讲了他的感受 他说那天还有其他高层大家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老板买了明报这么多年未买之前已经在大陆做生意了不是今天才做的了张建波就是快退休的老人这件事令他支持公司又不是支持员工又不是左右为难张建波一点都不为难张建波现在站在老板那边 跟着老板就说有事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商量呢翁昌文这个马仔其实你说是一个主席的特别助理其实就是柴仔来的又不是顾问你这个特别助理为什么有个叫做Special Assistant有什么大呢这个人我跟Kevin谈过这件事了未是最终决定这个只是两个人之间私下交流未正式公布 在谈谈的过程里面刘俊涛同意了我刘俊涛同意了我才去找人的后来谁知道这件事流了出去本来泄漏了还可以谈的但有些同事利用外边的人攻击公司用电台来破坏公司过了讲完了真是过了我们的报纸又有人访问外边的人批评老板说老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又找作者写文章攻击我们什么同事又告诉老板有哪一张报纸会被人自己骂自己报纸呢有啊这一百啊我每天都被人骂的有个电台起码我骂少一点都不安乐的我们这里还有听众都骂自己有骂如果他不知道就告诉他那么骂下去骂到什么时候呢有没有限制呢 翁昌文就说现在搞出这些事外边的人就在打我们18年来明报做的事现在外边的人就是这样看如果真的做了被人骂无话可说但现在只是在过程里面就这样被人骂了那对老板是不公道的老板感受良多柴仔真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们D100没有这些人的<笑> 为什么你们不会有些人出来说大班人被清这样骂法大班的感受良多个评又不公平对他没有人说这些话反而我的听众就会间中在Facebook撑我用我的火机从来没有做这些<笑> 跟住外边嘅批评我哋唔能够控制嘅，香港系冇秘密嘅，我哋接受。但自己员工打自己嘅时候咧，老板总冇还手，员工就话指定要见老板，指定要老板嚟。佢点解要嚟啊？啊，张耀兴点解要嚟啊？啊，我老板点解要嚟啊？啊，有千多个员工，编辑部得咗200多人，即系明报有千几个员工啊，你编辑部得咗200人咋，大佬？嗱，咁你已经睇到系唔尊重啊一张报纸嘅内容咯。嗰千几人得，原来明报有千几人得200多个编辑部嘅人嘅啫。我就不明白那800多人做乜鬼嘢？ 咁制作噶嘛有，咁拉广告噶嘛，系啊，有得行政噶嘛，你大班你真系。 唔系以内容为主咯，喂，我哋电台啊，节目制作嘅人系多过其他人噶。对唔住啊，林一华，我都做过啊，传媒机构，你冇可能原来明报咧千几个员工，得200多人系编辑部嘅。嗱，佢哋要求嘅系咪全部员工都嚟咧？其他员工有咩睇法咧？呢个咪即系话你上街。是得那几万那十零二十万人，就算有100万人，香港有700万人，同一讲讲法。这些人讲的永远都是用这种逻辑的。跟着这个阿翁昌文就说了，那天我跟 Kevin 谈过了，没理由我们的报纸自己同事啊就找人打我，外边又有人写稿打我，我不能得，是不是有个时间给我最少等事情cool down了先呢？他又说有其他部门的员工走来问我，这个翁昌文就说这样搞法开员工大会就会大乱，有员工问我是不是可以先停止攻击自己呢，得不得呢？这些就跟反占中没分别。你越看呢他说的这些东西你就越害怕，这个翁昌文。跟着你吕嘉明就可以有文不录的，也证明他认同他的立场，那你才令人害怕嘛，你明白。咁佢就话呢，咁跟住呢个 Kelvin 呢就话叫我呢说服老板，即係呢个刘俊涛啊，唔紧要嘅，打几拳唔紧要嘅，打落去囉，打多几拳囉，咁就冇㗎啦。咁马来西亚人呢跟住就讲啦，你香港人同我哋马来西亚有个 cultural difference， 有个文化差异，就我哋马拉人呢就好重感情嘅，要我说服老板咧唔容易，但我喺香港住咗10多年，我知道香港人系唔同嘅，但系老板咧张晓兴就唔明。后来我知道今日有呢个会，我就向老板话：好啦，唔打都打咗啦，伤都伤咗啦，不如大家商量下啦。老板就话：咁冇办法啦，唔打都打咗啦，不过公司嘅形象已经受到影响啦，睇下大家有冇机会倾下啦。咁嗱，呢件事咧，呢个翁昌文就话。我最先是跟刘俊涛谈的，应该是刘俊涛反应最大，他是你们的总编辑，他应该保护我们明报的价值，他是顾全大局。你看他今天即是昨天写了篇文章就知道，张波说同事都很爱明报，张波跟我说了很多次了，我就说我明白的，但发展到如今我们不做些事很难向老板交代的。他说张波有时都看不过眼了，张波睇唔过眼呢班伙计啊！嗱，听住啊，呢班友啊，仲当张波系好人，因为老板真系喺过去16年咧，俾咗佢好大嘅自由。呢16年咧，唔系冇事发生嘅，佢得罪咗啲编辑部就嗱就攞多啲资源，即系佢又得罪个人啦，咁啊，嗰度删咗好多个字啦吓，跟住又编辑部又攞多咗资源，但系又冇生意，得罪咗一啲广告商。他们又不登广告而这些呢都不是因为政治新闻，就是说张波做总编辑过了16年即是他得罪了广告客影响了收入。张波都觉得老板好好都没炒他，当然说他有时看不过眼都会帮公司讲几句话的，即是帮公司，因为公司的事就很复杂。现在编辑部叫同事签名你叫他们签他们都会签，因为涉及的是新闻自由。你说哪个会不签呢？我都做过30多年记者啦，我是知道的，因为这是道德高地嘛，就是你班友呢签名是被逼的。因为讲到新闻自由你不能不签，因为你是记者。即不是说个人都原签的，不过人签他又签，为什么而已。 張波這個人呢文字不是第一挺好啊踩下張波就說張波這個人呢文字不是第一但他做人很正直黑白分明我信任他這麼多年他說怎樣就怎樣啦現在我都問張波換總編輯是不是真的會變呢你們這麼多人而對方只有一個人來張波被人罵他縮沙究竟是不是縮沙呢張波跟我說是因為同事不出席他又不出席你看人家就是這樣說了他的意思是說那個 城市論壇 城市論壇即是張波罵你那班同事你自己都不出席我為什麼要出有同業就希望看到明報死的那他就可以坐大了我都是這樣看即是現在陰謀論了即是說有你班明報有班人勾結外邊勢力不是外國啊就想明報死啊哇這個罪多大啊即是出賣公司利益哇炒鴨這件事真是啊第日一定會抽後算帳我就希望呢這件事能夠順利過渡 Kevin 即是這個叫劉俊圖的人都是這樣想的事情是不是沒有商量餘地呢老闆一年真的來一兩次今次看到這樣批評他呢他想像不到報紙為什麼會這樣他又不明白其實我翁昌球都很辛苦地跟他解釋有人說有哪張報紙會這樣的呢翁昌文還說什麼 take over 就算了喂大哥老闆一年來一兩次但是擺了親信在明報嘛你只是翁昌文加上侄已經兩個了、我們還有些人我們不知道即是說如果這樣搞法 take over 就算了但我們不主張這個方法、我們覺得大家同事可以談的不過不能夠強迫老闆來我覺得如果是這樣那就是公審你們要問為什麼這樣做呢、為什麼要這樣呢這個呢是很 embarrassing 的即是對老闆來說很尴尬的令他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强迫老板来、这样就可以谈、即是说你叫老板来就不可以谈了好像现在我们这样谈明白大家要求大家都是讲道理的、这件事过去了要发生已经发生了即是我现在原谅你不要再玩东西了我告诉你 满身伤痕了 现在大家满身伤痕了、Kelvin、这个 Kelvin 真是巴闭刘俊涛就提议我们劝作者再交稿的时候呢不要再写了即是说呢有編輯審查現在告訴你聽啲明報那些專欄作者你不要再寫明報這件事告訴你聽 當然很不幸就是這件事外泄了令到公司是很被動措手不及 如果是政治的問題應該攤開社會上從這個政治角度來討論我覺得他講得非常之中肯馬大法官的說話我完全不認同需要往往咧都係以一個即係司法嘅手段咧去公權。 其實我想問大家，喺世界上有邊一個國家唔係有篩選而選出佢哋嘅國家元首？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九点四十分嗱，我哋喺九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将明报嘅编务董事吕嘉明，根据呢个主席嘅特别助理翁昌文琴日见员工嗰阵时嘅谈话记录咧嘅录音咧，完全咧逐字记录整理咗，就登咗明报头版嗱。这个吕嘉明就做惯这些事的他在加拿大呢又是这样罢工的时候就将罢工的时候跟工会谈判呢加拿大呢是又是这样逐字记录登在明报加拿大版的他不是第一次他专做这些衰事的但是一样东西最尾的段刚刚就新闻时候就刚刚绝停了最紧一样东西翁昌文讲到明的老板说你班专栏作家你不要再写明报了不过他就说呢如果现在呢即是这个 Kelvin 哪个劝他啦就提议呢、 这件事呢过去了，要发生已经发生了，现在满身伤痕了。这个 Kelvin 刘俊涛提议呢，我们劝作者呢，大家听着，是刘俊涛提议的，不是翁昌文提议的，又不是吕嘉明提议的，是刘俊涛提议的。我们劝作者再交稿的时候不要再写了，反而呢这个翁昌文啊，马拉佬啊，离开香港十年，这个马拉佬啊，老细个以前的编务总董事，现在就是老细的特别助理，他倒返转头跟刘俊涛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林毓华？ 他说呢，如果他说我跟老板说，如果马上制止呢，是会影响我们的形象的，那等多阵啦。 你睇下嗱，你话香港人系几衰？你话呢个刘俊涛，你点帮佢啊？佢话叫个老板啊，即刻通知所有专栏作家停晒闹老板啲稿。但系反而个马拉佬话：，唉，唔好搞啊，大佬，而家已经好伤噶啦。如果你而家即刻叫佢停咧，会影响我哋明报嘅形象噶，刘俊涛。咁跟住就话咧，而家大家打得好伤。image 就唔系好容易有嘅，即系形象唔系好容易建立嘅，伤咗就麻烦噶啦。Kelvin 又是刘俊涛，应该希望外边的人呢最少暂时不要打我们，我觉得这样有帮助的。喂，即是你这个这吕嘉明是挺毒的，他整篇东西呢，其实这篇东西呢几个字啊，2000字起码，写了一样东西出来，就是说 Kelvin 这个刘俊涛是出卖了你这班明报的员工和你班同学会和那班撑他的人，他竟然够胆提议个老细啊，提议个老细停了啊，所有的稿叫专栏作者不要再写了，你们再闹明报了。反而个马拉佬说不要搞啊，现在这样搞很大镬的。今天终于呢，李柱铭好嘢啊，姜越老越辣。亦都仲有一样嘢呢，就好简单嘅啫。啊，无求李柱铭。咪 cut 我稿咯，我又唔系靠写打你份工，我又唔系靠写你篇稿揾食嘅。佢个专栏咧就叫发证随笔，就喺今日明报嘅副刊入边去开天窗啦。你班有冇胆去有胆？黑手盖日月，本报顿失明。嗱，吹咗唔住， 十粒字系啦。 我谂激死阿刘俊涛啊！你师傅出马，就同你开个天窗俾你睇下。你叫我唔打嘛，我就唔打啊！咁跟住刘俊涛琴日写紧咩咧？林毓华，你把声衰啲啊，由你学佢。 我把声衰啲，唔系，我觉得阿周鹏把声衰啲咯。 系，周鹏，不如你入嚟读，你读下刘俊涛嗰篇嘢，你好啲啊。周鹏，你嚟啊，你嚟啊，你把声好啲啊，你把声似啲啊，因为我哋把声中啊。你入嚟，周鹏入嚟玩下啦，周鹏，唉，交。坐过嚟啦，坐埋嗰边，坐埋嗰边，坐埋嗰边啊！啱啦，咁啊，刘俊涛把声系咁衰噶啦，唔使啊，唉，啊唔该你啊，周鹏，你将刘俊涛琴日佢自己嗰篇文讲咗啲乜嘢啦？唉，呢、這个叫做编辑手记啊，编辑室手记， 读晒啊， 标题啊，读晒啦，请给空间啊， 真情演绎啊， 贱啲啊， 咁梗系啦，系好贱噶嘛， 好啊，请俾啲空间。我将会调职的消息同事和读者都知道，连日来都收到很多朋友来电或者留言鼓励打气，都非常感激。有同事问我为什么选择留下呢，我就说原因有三个。其一就是我加入明报18年，公司待我甚佳。其二就是不舍得大批的同事，觉得留下是对同事可以起到一啲啲嘅支持嘅作用。其三就是我真系中意新媒体嘅工作，希望为报业摸索一条出路。对于公司计划揾一位长居于东南亚嘅资深报人嚟接手工作，我啊尊重公司将要作出嘅决定。人事任命嘅权力系属于老板嘅。作为员工，我嘅职责就系要着各各不同的人事抉择的利和弊，向老板和高级管理层提供客观专业的意见，以及在过渡期尽一己之力维持编辑部的稳定，按照明报一贯的编采方针正常运作，为读者和社会服务。 我完全明白編輯部同事對更換總編一事的關注，牽動了他們的神經，不是某一個人的去或留，而是明報這個新聞及言論自由的重要平台有沒有變動，他們團結起來是向公司表達關注。 並不是要挑戰公司的人事任用權，而是出於對報社的認同和愛護。高級管理層的同事亦明白這份關注，繼上星期四與編輯部主管同事真情對話兩個多小時，今日亦將與員工關注組推選的代表會面。我衷心希望管理層和員工代表 能夠本着互相尊重、互諒互讓的精神，透過理性、平和的對話，找到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安排，消除同事對日後編採方針能否維持不變的疑慮。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我希望各界關注明報動向的朋友，能夠給我們多一些空間， 让到公司管理层和编辑部员工有较佳的环境和气氛，通过持续的对话化解矛盾，走出困局，达至双赢。我完全尊重大家的评议自由，亦都由衷感谢大家对明报的关心和爱护，但是现在公司就还未就日后人事安排作出最后决定，尘埃还未落定，事态尚未明朗。 我就希望爱护明报的朋友们能够移中留情，多观察一段时间才下判断。 毕竟明报是一张有55年历史的报纸， 尊重维护新闻及言论自由的传统根深蒂固，我们对这份传统应有一定的信心。 現在就是看到這傢伙就是奸了，你給張張爺和這傢伙是不是奸了，很簡單，叫人給空間。另外一方面你就給這個女家明出賣了，你老闆出賣你，他叫做老闆的，就出賣你，原來你一方面叫人給空間，你一方面理解別人對你的批評，另外一方面就跟老闆說不如cut掉那些專欄，如果再罵我們就喂 有沒有搞錯啊，大哥，叫人移中留情，觀察一段時間才下判斷，尊重維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傳統是明報55年來的歷史，但問題是另一方面，原來表裡不一，自己寫篇文寫得很暗春，但原來背後就是說 那些專欄作家再罵我們，我叫他們不要寫了。反而馬拉佬聰明，有沒有搞錯？所以你就看到一件事，你明報如果你的員工自己不去爭取自己的權益，誰幫你爭取權益才行？ 今天吳志森又在那裡寫了一篇文章，又是幫拖的， 但這班人你怎麼幫他呢？ 就是當日DBC一樣， DBC那時候就沒有人幫我們， 第一我們沒有叫人幫， 但當時你們當DBC這件事是一種商業糾紛， 黃楚彪說是， 蘇錦良說是， 你記者協會又說是， 當了商業糾紛， 現在什麼商業糾紛呢？ 看都不是啦， 現在黃楚彪到今天為止扔了2億內DBC， 不是商業糾紛，不是投資失當，對不起你們有不知所謂。吳志森哪篇文章這樣說，我先說，當日我和阿摩爾經常跟林毓華所有員工都反對，認為這不是商業糾紛，有沒有人理我們？反過來今天這班人，總編輯劉俊圖說我自己Nike喜歡調的， 第二件事老闆叫我做什麼我做什麼，第三我告訴這班人沒那麼多事，我剪你稿的，我老闆喜歡給誰做總編輯就給誰做，接著波仔又走出來說這個老闆是好老闆，那你們還要管？這些就是個人，這些就叫做 派別之爭因人肺炎因為我主要是因為鄭經翰這個人欺負人憎翁球昌的電台我相信他就說李慧寧而已大老實說說最多明報由早講到晚就只有一個電台就叫D100所以不要緊這個世界有一件事叫公道但最慘就是受眾現在我就再呼籲一次全球華人拜買明報 罢买明报一天没得谈的了唯一是给这个经济压力他的你读者不出来你靠这班同名报认为自己是名门正派优秀的传媒工作者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与虎谋皮这班整班暗出来的没有差用的那你想读什么 我想讀給大家聽吳志森那篇文章標題叫《忠於論道明報了》是三言堂的一個專欄吳志森最後幾段這樣說發生DBC事件大多數傳媒包括明報只當成是商業糾紛有些更幾乎不聞不問政總萬人集會只有幾百字放在報紙屁股 一宗關乎言論自由的重大事件在媒體的冷漠下很快就在香港的視野消失這遠遠不是事實的結束而是剛剛開始可憐的是對如此惡劣的處境善觀政治形勢的媒體人是無動於衷還是視而不見感慨而已 這麼短的一篇人不是讀那篇短的看不懂這麼好文章大把時間明報突然換老總社會反應就強烈吳志森和同一個資深傳媒人談起來對方沒有太大擔心就說老闆入主明報19年編輯方針沒有改變希望今次變化也不會影響 吳志森就說我沒有這個所謂資深報人的樂觀可能他跟波仔談這個肯定是我是明報的長期讀者學生的時代已經開始看了工作之後也定期訂閱是晨早派到門口打開鐵閘急不及待要看看今日有什麼頭條那種百分百的忠實讀者這個就是吳志森寫的後來呢 我在明報寫評論開專欄雖然近年不少人對明報編採方針時有批評梁振英上場更加有人將他歸類為糧粉但我吳志森總是抱著支持的態度疑點利益盡量歸於明報即是被告認為明報雖然有些瑕疵但下不掩瑜 不少大的新聞仍然做得非常出色明報仍然是一份值得買值得讀值得寫的報紙對不起今天一定不要買但換老總突然間換老總我對明報的看法動搖了空降一個對香港完全不熟悉連政治生態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的東南亞人做老闆固然是匪夷所思但拉闊來觀察 媒體到明報換老總絕對不是偶然亦都不是個別而是政治和媒體大氣候的一部分傳媒受到操控陸續變成河蟹非止今日始亦都不會明日結束叫人痛心的就是終於輪到明報了我就說多句了有這麼耐風流有這麼耐折墮了兩年前我被迫離開港台封煙節目 只是整個傳媒大氣候的一個小插曲關注了一陣子很快就淡了不少傳媒人和記者團體亦都認為這只是節目改革屬於港台編輯自主就難以插手就不要出聲 工会组织瞻前顾后，结果就成为了帮凶。在此之前，老牌中文报纸被收购染红，英文大报换上政协老总、独立思考的记者编辑陆续离开，南华早报被揶揄为红总，议论了一阵，又是很快地淡了下去了。特首选举期间，资深中国评论员刘瑞兆的文章被改到体无完肤。音乐人周博贤最近在建制报纸的专栏“梁振英”三个字成为敏感词被删走，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了。发生 DBC 事件，大多数传媒包括《明报》只是当成商业纠纷，有些几乎不问。政总万人集会只有几百字放在报纸的屁股。一旦关乎言论自由重大事件，在媒体的冷漠之下，很快就在香港人的视野消失。对不起啊，吴志森，没有消失的，现在有 D100 在这里。这个远远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可怜的是，对如此恶劣的处境，善观政治形势的媒体人是无动于衷，因为视而不见呢。今天我们用了很多篇幅，很多时间，大约用了应该有一个小时多，去讨论《明报》这件事，即是告诉大家，告诉听众，告诉我们的老友记，香港的主流传媒，已经一张又一张这样全部和谐了。在主流传媒里面，你只会看到歌功颂德，只会看到喉舌报，只会看到他们利用这个传媒，即控制这个舆论，来打击这个香港人争取公义的声音。所以大家要珍惜我们仍然拥有有限度的言论自由， 大家要醒了，真的要醒了， 要睡醒了。明报唯一帮到他呢，是一样东西而已，就是今天罢买明报。喂，周鹏，有听众要求你将李柱铭的天窗影了摆上去我的 Facebook， 很难看不到的。即是现在你现在明报就靠 你叫人家搬的，今天不要买明报就看不到的了。 我们就摆上 Facebook， 是的， 就等人家看到是得李柱铭一个人呢有这样的勇气。你不要说签名的学者专栏作家，你够胆开天窗吗？我李柱铭就开给你看。你想想，如果今天明报，如果你真的支持明报的专栏作家，你听下全部一起开天窗，那这些就有用咯。那班伙计不敢做， 对那些编辑 专栏作家做， 如果他们会填稿的，知不知道？ 填，帮人填，帮李柱铭填稿。 他说你今天缺稿一天， 那等他们全部没有稿，所有专栏作者看不到我有交稿，不过开天窗而已。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够了，明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听众， D100 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呢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呢将会尽快展开的，我们也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呢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呢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呢只是大约得5-6千人。我们500,000的听众只有1%的人呢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1%的人呢成为自己有呢就只是等于1:99。但很可惜呢，那 1% 的自己友呢，他们的支持呢是不足够我们维持呢进行呢免费广播服务的。其实我们需要呢大约 20%， 即是10个人里面呢有2个人成为自己友呢，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 DBC 的本金那4,000,000呢已经完全投放在 D100， 而通过过去1年里面的广告收入和大约5,000+个自己友得回来的款项呢是大约10,000,000元，即是5,000,000。这10,000,000呢只是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的，所以希望大家呢